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宁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积极探索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先行区建设起步有力，开局良好。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福州宣言。 夏季用电高峰来临，全国用电量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供电平稳有序。 第3批中国奥运健儿抵达东京。 2020中国奶业质量报告发布，我国奶类产量突破3500万吨，居世界第4位。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东京奥运村2名海外运动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续2天超过5万例。以下是详细内容。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定的重大国家战略。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对宁夏提出了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明确要求。一年多来，宁夏牢记总书记嘱托，积极探索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先行区建设起步有力，开局良好。总台记者郭长江、许新霞、刘慧民报道。 出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区以东，过黄河大约3公里以外，数百万片太阳能光伏板映入眼帘，蓝莹莹的光伏板下种着绿油油的枸杞树，上面挂满了红彤彤的枸杞。这里是占地3万亩的全球最大的农光互补一体化产业基地，正值枸杞采摘时节。家住兴庆区月牙湖乡月牙湖村的周圆圆每天都来这里摘枸杞。 过去一刮风就全部都沙尘暴，咱们这个企业到这边来之后，这边环境得到特别大的改善，上面光伏板，下面没想到还能栽上枸杞树，全年收入下来在10万左右。枸杞特别甜，跟日子一样红红火火的。 生态保护是先行区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此基础上，宁夏坚持转型发展，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努力实现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宁夏大型能源化工企业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通过太阳能发电，用电解水制取氯氢和氯氧，替代煤生产100余种高端化工产品，每年新增减少煤炭资源消耗约38万吨，新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66万吨。公司总裁刘元管： 我们还将规划建设光伏全产业链碳中和示范项目，用绿电生产绿材料，再生产绿设备，实现碳中和，促进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 宁夏围绕绿色这个关键词，确定了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绿色食品、清洁能源等9大重点产业，其中肉牛和滩羊产业离群众最近，既是宁夏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小而美的滩羊产业品牌逐渐打响，初步形成产业链条。下午3点多，一辆冷链车停靠在宁夏盐池滩羊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装货平台，封装好的滩羊肉被装到车上，将发往全国各地。公司副总经理牛瑞祥说，现在羊肉一年四季订单不断，70%以上销往外省区。 走航空的话，一般都在24小时内就差不多可以到，像一般的走这种冷链的话，全国各地的话基本上48小时都可以到。 家住盐池县晚季沟村的王建武老两口养着100多只羊，他说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原来公路不通托，因为他要30几40，如家地卖不出去，现在销路确实好，不存在问题。 目前宁夏正以先行区建设统揽“14-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在黄河流域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率先积极探索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 正在福州市举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天一致通过福州宣言。总台记者丁飞、陈庚报道。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介绍说，福州宣言重申了世界遗产保护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意义，以及携手努力、共同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宣言指出，世界遗产作为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强调妥善应对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保护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宣言呼吁呢，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开展更密切的国际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呢非洲啊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加强了世界遗产的教育、知识的分享和新技术的使用，并以呢世界遗产公约50周年为契机，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希望呢留给后代一个开放、包容、能够自我调试、可持续、有韧性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田学军说，福州宣言得到了各个委员会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评价，大家普遍认为宣言非常平衡，极具包容性，充分反映了广大会员国的关切，具有里程碑意义。下一步，中国将会积极落实宣言提出的倡议。 中国呢，愿意以实际行动承担国际责任，与教科文组织共同建立世界遗产教育平台，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遗产保护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支持呢在世界遗产领域落实教科文组织非洲优先全球事项，为全球啊遗产保护事业，特别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遗产保护能力贡献力量。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量持续攀升，目前已经有11个省级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国家电网以及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供电平稳有序，满足迎峰度夏用电需求。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本轮用电高峰中，江西电网平均用电负荷同比增长24.2%，连续5次超过去年夏季同期水平。陕西电网9次刷新夏季最大负荷记录。而在用电大省江苏，连日来用电负荷都在1亿千瓦以上运行，扬州等地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国网扬州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孔博俊： 由于气温较同期偏高，今年夏季最高用电负荷新的历史记录。比去年提前约半个月诞生，那么持续的高温也拉动了降温负荷的持续上升。 在本轮用电高峰中，华东、华中区域电网及广东、江苏、浙江等11个省级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全国日用电量在7月14号刷新历史记录，达到271.87亿千瓦时，比去年夏季最高值增长了超过10%。国家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朱伟江。 主要是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再叠加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么一个态势，所以造成了7月中旬以来用电负荷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也就是第一波高峰的到来。 为保障高峰时期用电，国家电网加大跨区送电力度，最高峰时段跨区送电容量首次超过1亿千瓦。 华北在这一轮高温中啊，温度不是很高，它也是服从安排，开出了能开尽开的火电机组，全力支援其他地区的用电高峰。目前来看，供电平稳有序，可以保障迎峰度夏用电需求。 本轮用电高峰期间，全国各地电力员工坚守一线，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无锡供电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徐阳： 基本上我们班组平均要爬个四五次是正常的，这个要保证我们后面居民的用电，不然呢老百姓炎热的夏天他们也不舒服。 截至昨天，神舟十二号出征整整一个月，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7月4号首次出舱活动后身体状态良好，各项数据与预期一致。请听报道。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满月，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一间医保室主任徐冲介绍，为了确保航天员安全顺利度过三个月的太空生活，天地间每天要完成一次医学询问通话，每周要进行一次健康评估，每个月要进行一个综合评定。经过一个月，现在三名航天员自己也能当半个医生了。 他们要自己 A 给 B，B 给 C， 他们之间这个互相检查，比如他们要进行自己的静脉采血啊，进行这个自己的这个血的常规血的生化的这个检验啊，包括自己做要做这个尿常规的检测。同时呢，他们要学会超声，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超声医生啊，他们整个超声的技能也非常的好，所以他们互相做这个，比如心脏的超声、腹部的超声。包括下肢肌肉的超声啊，进行这个超声功能的影像的一个评估。那么刚才我说的常规的一个检查，对他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了。 7月16号的晚上7点多，从航天员中心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在收看完将近一个小时的电视节目之后，开启了运动模式。据了解，三名航天员的运动量是根据他们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决定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李银辉介绍说， 他现在的锻炼是家常饭，每天都有的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处方。强度是这样，我们应该说达到他最大能力的60%到80%，这是我们这给的一个处方，强度中上中强度吧。飞行时间越长，这个强度要逐渐增大，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维持它对抗失重的生理效应。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澳门展映活动今天启动。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的电视节目和影视作品在港澳地区及海外陆续展播。奥运赛事媒体权利合作协议同日签署，总台授权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播出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澳门受众可同步欣赏普通话、粤语及普语的总台奥运赛事直播。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相关活动并致辞。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现场直播庆祝大会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创作及录制播出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并推出《觉醒年代》《大决战》《跨过鸭绿江》等一批精品电视剧，在海内外受到广泛赞誉。其中，总台直播七一庆祝大会等建党百年活动的海内外触达受众达112亿人次。这些精品力作精彩呈现了盛世盛典震撼人心的永恒华章，自今天起将在澳广市多个电视频道陆续播出，并在香港及海外地区广泛展播。根据双方签署的奥运赛事媒体权利合作协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免费将自身持有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赛事节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电视版权许可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播出。当天，总台亚太总站与澳门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把总台在新闻报道、视音频资源和多元传播等方面的媒体优势，与澳门大学在人才培养、传播科研和国际智库等方面的高校特色有机融合，共同打造总台与澳门合作共赢的新标杆，为广大学子实践锻炼、成长成才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三批成员今天中午飞抵日本成田机场。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曲棍球队、拳击队、射击气手枪队、跆拳道队、体操队、网球队和羽毛球队。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日本东京报道。 这两天大批中国奥运代表团队伍出征，今天第三批成员已经抵达日本成田机场。这一批出征的队伍 包括中国曲棍球队、拳击队、射击、气手枪队、跆拳道队、体操队、网球队和羽毛球队。昨天中国乒乓球队到达了日本，国乒领队刘国梁表示，核酸检测和入境过程相对漫长，但总体顺利， 手续呢相对比较细一点，也是对大家负责嘛，大家都提前有这个量，但是有中国的志愿者来帮我们，基本上准备15个证件，每一个关卡基本上都要这个查一下啊，但我觉得整体上大家做好了负担准备，知道了需要这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球员基本上都还是比较顺利的。 目前距离开幕式还有5天时间，根据新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出场顺序，未来几届奥运会东道主将倒数出场，美国和法国将分别在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其余代表团出场顺序将按照日语50音的顺序排定，中国代表团将在第111位出场，中国女排队员朱婷、跆拳道运动员赵帅将担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2021中国奶业20强峰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召开，大会发布2020中国奶业质量报告。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奶类产量突破3500万吨，居世界第四位。2020年生鲜乳抽检合格率99.8%，持续保持较高水准。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奶业生产持续增长，乳品质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规模养殖比例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亚青介绍，2020年全国奶类产量3530万吨，同比增长7%，乳制品产量2780万吨，同比增长2.8%。 2020年乳制品和生鲜乳抽检合格率分别达到99.9%和99.8%，继续保持较高水准。乳蛋白、乳脂肪的抽检平均值分别为3.27%、3.78%，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菌落总数、体细胞抽检平均值优于欧美的标准。三聚氰胺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检合格率连续12年保持100%。 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存栏100头以上的奶牛规模养殖比重达到了67.2%，同比提高3.2个百分点。奶牛养殖水平持续提升，有力增强了国内奶源的竞争力。2020年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市场占有率扩大到54%，消费者对国产乳制品认同度明显提升。但2020年我国人均乳品消费量38.3公斤，只有世界水平的1/3。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祥表示，将进一步提高奶源供给能力，提升乳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持续推进奶牛遗传改良，增加国产良种奶牛供应能力，扩大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规模，参测泌乳牛从16万头增加到100万头，配合有关部门修订完善乳品标准体系，推动尽快出台生乳等国家标准。 开启宇宙之眼，共赴星空之约。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上海天文馆今天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总台驻上海记者杨静报道。 上海天文馆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滴水湖畔，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天文馆以塑造完整宇宙观为愿景，涵盖了家园、宇宙、征程3个主展区，中华问天、好奇星球、航向火星等特色展区，以及 8K 超高清多功能球幕影院、新闻会客厅、望舒天文台、西河太阳塔与星空探索营，全景展现宇宙浩瀚图景。如何将无形的知识转化为可听、可看、可触的生动体验？上海天文馆引入体感互动、数据可视化 AR、VR 以及生物识别等技术，精心设计环境氛围、灯光音效和高仿真场景模拟手段，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宇宙空间。上海天文馆的300余件展品中，原创比例高达85%，互动展品占到了50%以上。上海科技馆副馆长、上海天文馆工程建设总指挥邢戈： 我觉得天文馆是恰逢其时啊，在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里面，建成出来，教育啊，它的传播、它的研究、收藏，每一步都很重要。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把上海天文馆的社会功能、对科普的和科创的功能，能够发挥到尽量最大。 七月以来，华北、黄淮等地降雨偏多，受低涡影响，从昨天开始，北京、山西、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4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华北、黄淮、江淮、贵州等地有强降水。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广东沿海、福建东南部沿海等地有大到暴雨。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3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江汉中东部以及贵州、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湖北东北部以及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那么上游地区呢，短时强降雨强度会有30到50毫米，那么局地可有70毫米以上。那同时呢，局地可能还伴随有雷暴大风等强烈有天气。我们今天7月18号14时仍然是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除去这种降雨之外，可能还在甘肃的西部、内蒙古的西部以及这新疆的部分地区仍然有35度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样一个天气。未来3天，在广东的沿海和福建东南部的沿海受到热带扰动外围气流影响，沿海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 气象专家提醒，近期华北、黄淮等地降雨偏多，土壤接近饱和，需警惕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公众密切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远离山区景点。 广东珠海今天举行第4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最新救援进展。总台驻广东记者郑树、郭翔宇、邓玉达报道。 发布会上，珠海市副市长张宜生通报，尽管连日来昼夜不间断实施救援，但目前仍未搜索到被困人员。 我们昼夜不间断救援，全力推进隧道积水抽排、水库渗漏点、回填浇筑、水文地质灾害管控等工作。截至到7月18日上午9点，救援作业面已向隧道内推进了598.5米，距离受困点561.5米，隧道内的整体水位下降了11.3米。我们已派出专业潜水队伍，不断尝试潜水搜救。目前仍未搜救到被困人员。 珠海市水务局局长卢晓波表示，除了场地限制给水库应急排水造成压力，库水位骤降给水库安全运行增加压力等困难外，降雨还对库水位下降带来压力。 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未来几天会有持续降雨，将不利于库水位的持续下降。 张医生表示，将通过创造水下搜救条件，全面开展水下搜救，继续改善通风换气，继续加强巡查监测等多项举措，保障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持续派出蛙人等潜水队伍搜救，充分利用水下机器人、无人船、声呐探测仪等专业设备开展搜救，尽最大努力尽快找到被困人员。我们绝不放弃一线希望，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云南本土病例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7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转为确诊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549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4742.7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联合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近日印发《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指南》，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内不得设置小卖部、超市。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通知，目前住房公积金所有提取事项已均可由提取人本人申请办理，其中9项已实现全程网办零跑动。 白鹤滩水电站第三台百万千瓦机组昨天顺利通过72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目前前两台机组累计已发电量超过10亿度。 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重点工程深圳地铁16号线日前开始铺轨施工，工程正线全长29.2公里，预计2023年开通运营。 因虎台密集登陆海岸，给近岸处置清理造成巨大压力，青岛市区部分海水浴场近日暂时关闭。据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监测，今年黄海海域虎台灾害规模已创历史最大值，这也是虎台灾害连续第15年影响青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4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34064168例，死亡608870例。美国50州新冠肺炎新增病例均呈上升趋势。东京奥运村两名海外运动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继续大幅攀升，已连续2天超过50000例。总台央广记者张佳宁综合报道。 因德尔塔变异毒株蔓延及疫苗接种工作缓慢，美国疫情近期反弹迹象持续，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新增病例明显增加。对此，美国部分地区再次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并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日本东京都17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10例，创近半年来新高，这也是东京都连续第4天新增确诊病例过千例。东京奥组委18号宣布，从海外抵达日本的2名奥运选手在新冠病毒检测中被判定为阳性，这2名选手已经入住位于东京晴海的东京奥运村，这是奥运村中首次确认奥运选手新冠核酸检测呈阳性。欧洲近期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继续激增，欧洲疾控中心预计到8月1号时，欧盟及欧洲经济区国家的感染率将增长约4倍。17号，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同时因担心新冠变异病毒传播，英国继续要求自法国入境旅客隔离。总台驻英国记者康新东。 贾维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6号晚上他感觉身体不适，于是在17号上午进行了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因此开始在家自我隔离。贾维德说，他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到目前为止症状非常轻微。贾维德说，感到身体不适或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的人应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他同时敦促还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尽快接种疫苗。6月26号，英国政府任命前财政大臣贾维德担任卫生大臣职务，接替当天辞职的前卫生大臣汉考克。2020年，时任卫生大臣的汉考克也曾感染新冠病毒。 其他国际消息，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主任巴拉达尔17号分别率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团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宣誓就职，开启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根据叙利亚宪法，总统任期7年，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刘宇华、王远，主播玉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